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2集，唐默咳嗽一声，继续向前走。完全过了马路后，唐默正式看清了这个报刊亭，亭子里卖的零食、水全部被抢劫一空，只剩下一些没人要的报刊杂志。架子上堆着几叠厚厚的报纸，头版上赫然印着2017年11月15日的字样。唐默看了这叠报纸一眼，绕到后方，打算从小门进报刊亭，找一找地图。当他走到报刊亭后方时，他的脚步微微顿住，目光落在一个烧焦了的书架上。这个书架是报刊亭放在外侧的小书架，很多报刊亭都会将一些卖得比较好的杂志、报纸专门用小书架放在外面，供路过的人挑选。这个书架之前一直放在报刊亭的另一侧。唐默从加油站平房两个方向看过来，并不能看到书架，它被烧得漆黑，上面曾经放着的书也都烧成了灰烬，落在地上。小雨落在这个被烧焦的书架上，和周围的环境显得格外突兀，但唐默只看了一眼便移开视线。他神色淡定，双手插进口袋里，抬步继续走进报刊亭。唐默的身影消失在狭小的报刊亭里，然而就在他刚刚进去的下一刻，加油站里，顾文铎脚下一蹬，夺门而出，冲向十字路口西北角的小餐厅。同一时刻，唐默的身影也从报刊亭里冲了出来，直奔东南角的平房。他们的动作太快，一切发生的又太过突然。当巨型火柴轰隆一声砸穿墙壁时，四个躲在平房后的男人惊愕地看着唐默，没有一个人反应过来。过了一秒，为首的中年壮汉红了眼睛，怒道：操，老子和你拼了！唐默倒是没想到会有四个人，他侧头躲开一发子弹，向后翻滚，躲开中年壮汉的拳头。那一边，傅文铎已经确定餐馆里没有人，他扭头往唐默的方向跑来。这时唐默已经和这四个人交起手了，他动作迅速地躲过一颗子弹，刚刚站稳又立即弯腰躲开一发飞刀。唐默举起大火柴挡在自己的身后，红色的火柴头与一把漆黑的长刀碰撞，两人都向后倒退三步，大火柴上居然出现了一道浅浅的白色痕迹。唐默警惕地看向那个拿刀的男人，他发现对方看着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恨意。下一秒，这个男人拔刀就上，唐默也挥舞大火柴迎击上去。给这四个男人的时间一共只有三秒，唐默接连躲开他们的偷袭，又与那个用刀的男人拼得不相上下。当傅文铎赶到时，为首的中年壮汉和一个矮小的男人立刻冲了上去，挡住傅文铎。壮汉大声吼道： 老九，跑！ 话音落下，之前使用飞刀偷袭唐默的精瘦男子扭头就跑。唐默目光一凛，冲上去要抓住他，一把黑色长刀直直向他劈来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唐默手掌一翻，一团炙热的火焰从他的手中飞出，砸向对方。这男人竟然轻而易举地侧身躲开。 你他妈的别想走！ 唐默双目眯起，大火柴和黑色长刀不断撞击，溅起金属火花。短短20秒，两人已经碰撞了数个来回。唐默不停地找到机会使用其他异能攻击这个用刀的男人，但这男人接连躲开了烈焰异能、 checkmate 异能，且攻势越加凶猛。忽然他抓住了一个机会，从侧方一脚踢向唐默的腿，唐默不得不闪身躲开。他又是一刀从另一侧劈来， 给老子去死！ 一块巨大的石头忽然出现在男人的面前，他一刀劈碎这石头，男人惊骇地睁大眼。这时他才发现唐默居然故意露出破绽。当他劈碎这块石头时，唐默已经冲出数米，追向了那个逃跑的老九。男人惊道： 不好，他要杀老九！ 中年壮汉听了这话心神一震，被傅文铎一脚踹飞。他顾不得自己的伤势，奋力地追向唐默。 另一边拿刀的男人也追了上来，两人拼尽全力的去追唐默，但为时已晚，老九的速度并不快，唐默举起大火柴直直的劈向对方。此时此刻，距离唐默走出平房一脚踩进水坑已经过去了整整58秒。中年壮汉和拿刀男人见到唐默的火柴即将劈裂老九的头颅，个个惊恐的睁大眼，他们怒吼着我要杀了你，一边加速的向唐默跑来，一边眼睁睁地看到那根巨型火柴缓缓地砸向老九的脑袋。时间滴答地走着，唐默的火柴也一点点劈下。就在那火柴快要触碰到老九的头发时，唐默的身后焦急赶来的中年壮汉和拿刀男人慢慢勾起嘴角，露出一个阴险而又期待的笑容，他们的小眼睛里迸射出激动的光芒，但是脸上的惊怒和害怕还没完全消退，他们仿佛两个诡异的小丑，又惊恐又兴奋的模样显得无比滑稽。但是就在唐默的火柴快要敲碎老九脑壳的最后一秒，两人眨了眨眼睛，当他们再睁开眼睛时，一道清脆的脑壳破裂声从他们的身后传来，中年壮汉和拿刀男人的身体一起僵住，刚才还拼命逃跑的老九也停住脚步，僵硬地转过身体。朦胧的小雨从空中落下，只见在十字路口的中央，唐默举起大火柴，神色平静地敲裂了第四个男人的头颅。当中年壮汉和拿刀男人转身去救老九时，傅文铎也直接跟了过来，只有这个男人他快速地转身逃跑，并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举动，他也只往后逃跑了3秒。路边的一棵大树上，一滴雨珠从叶片上滚落，啪嗒一声落在地上。直至现在，刚刚好1分钟。唐默站在十字路口的正中央，距离他上一秒出现的地方隔了近100米的距离，就连傅文铎都没看清他是怎么过去的。唐默紧紧握着大火柴，不断的喘气。那个被他敲碎脑壳的男人躺在地上，鲜血和白色的脑浆从他的后脑里流淌出来，与雨水混在一起，流了满地。他一张口，血就冒了出来。他浑身颤抖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唐默，一边吐血一边挣扎地从嘴里吐出一句话， 为什么是我？ 唐默不断喘气，谁都没有注意到，在他的眼瞳周围一圈白色的光芒轻轻闪烁着。唐默抬起头看向远处的老九，在他的视野里，一丝丝浓烈的黑色死气从地底爬起，渐渐缠绕上了老九的身体。老九脸色煞白地看着唐默和地上濒死的同伴，很快死气彻底挡住了他的脸，唐默再也看不到他的表情。唐默收回视线，看向地上的那个男人，他声音平静，因为他刚才不会死。躺在地上的男人瞪直了眼睛，到死他都不明白唐默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接下来的一切变得无比简单，这个男人死后，另外三个男人害怕地赶紧逃跑，他们非常聪明，分头逃跑，一共3个方向，唐默和傅文铎各自追了一个，最后一个中年壮汉跑的是加油站的方向，他发现躲在加油站里的傅文生。中年壮汉眼珠子一转，跑向加油站，他怒吼着冲向傅文生。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，这声音说得无比响亮，即使隔了一条马路也直直地传进中年壮汉的耳朵里。他扭头看向身后，只见马路对面的报刊亭前，傅文铎握着唐默的手，唐默握着一把银色手枪，枪口对准中年壮汉的额头。唐默淡淡地说， 代表星星消灭你 Checkmate。 一道刺耳的枪声响起，子弹穿过中年壮汉的脑袋， 炸出一朵血花。天空中传来一阵沉闷的雷声。中年壮汉的尸体倒下的那一刻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唐默没想到现在还是三月份，北京的春雨居然下得这么大。他快速地和傅文铎分头把这四个人的尸体拖进加油站，可惜身上还是被雨淋湿了。刚进门，唐默一抬头，只见傅文生张大了嘴巴，惊恐地看着他和傅文铎。唐默心中一愣，想了想，以为小朋友是突然看见这么多尸体有点惊慌，不过傅文生以前见过更多尸体吧，南京那次垃圾大扫除游戏他都没感到害怕，怎么现在反应这么大？唐默说，要不要我把他们拖远一点？唐默以为小朋友是害怕这四具尸体了，谁料傅文生吞了口口水，惊喜地看着唐默，又看向自己的大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还是转头看着唐默，语气激动。 怎么回事，唐哥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才我哥突然就冲出去了，你们是怎么知道外面有人躲着，还知道他们是要杀我们的？为什么要第一个杀刚才那个人？他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唐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傅文铎正拖着中年壮汉的尸体进加油站，听了傅文生这通充满谜底语气的话，他挑了挑眉。傅文生也发现自己刚才的语气好像太激动了，眼前四具尸体的温度还没全凉，他这样兴奋好像确实不大好。傅文生咳嗽一声， 我就是好奇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那个我什么都没搞清楚，你们俩就突然冲出去还杀了四个人，看样子他们好像早就在那边埋伏我们了。 傅文铎松开手，壮汉的尸体砰的一声砸在地上。傅文铎淡定地说，问你堂哥，小朋友叫堂哥就算了，你傅文铎叫什么堂哥？唐默被傅文铎这句堂哥搞得嘴角抽了抽。唐默走到第一个被杀死的男人身旁，蹲下来检查了一会儿，最后他抬起头说，如果我猜得没错，这个男人拥有一种异能，他可以回溯时间。半个小时前，唐默三人来到加油站，傅文铎下车找汽油，唐默决定去马路对面的平房看看，他们需要新的物资。正式进入北京后，能找到的食物只会越来越少，三人目前对食物、水的需求极低，但不是没有，唐默会提前准备好一切，避免发生意外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